供应合作，包括在海湾设立区域中心，为中国的工厂确保能源供应链。国际能源市场走向近期极不明朗，七大工业国对俄罗斯石油敲定60美元价格上限，俄罗斯正是应对。外界相信俄罗斯正是以优惠价向中国输出石油。习近平这个时候到访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国沙特，因而更受关注。路透社引述沙特传媒报道，预料中国代表团会同沙特签署大约300亿美元协议。在中东，中国除了向沙特购买原油之外，据报同沙特关系欠佳的伊朗也有向中国提供原油。日经平均指数报27,562点，跌12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54美元，卖出1787.5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2，日元136.33，瑞士法郎0.941，加元1.366，人民币6.973。英镑对美元1.222，欧元对美元1.052，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36。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天气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在新界區沙田嶺隧道出九龍方向管道裏面中慢線有意外啊，咁影響到而家比較擠塞，龍尾排翻去青沙公路啦，近住美林村對出嘅，就係、是、沙田嶺隧道出九龍方向管道裏面中慢線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比較擠塞啦，龍尾排翻去青沙公路近住美林村對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咧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方向，龙尾就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而家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香港单车馆，蓝田的入口都是车多，排到去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出，呈祥道去翻三号干线方向，近住清丽苑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明爱医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挤塞，龙尾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珠海学院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在骏景园。后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就比较车多，排到去科学园对出。清水湾道出返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慢公屋路。另外提一提大家，较早前筲箕湾的南康街有水管急收需要封路的，而家封路重开，就是南康街去返耀东村方向介乎南安街至到筲箕湾道一段封路重开，揸车朋友可以行返呢一段的南康街去返耀东村方向。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着指示去拯救生命， 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运输及物流局就建议调整三条过海隧道的私家车收费。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斌， 如果西隧用60元是一个比较高的价钱，佢要舒緩翻同隧同東隧個作用真係唔大。 交通諮詢委員會主席張仁良 講：我哋一次過話收費嘅話，對於駕駛者佢哋會有啲時間要適應。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晝8點，香港電台第一台，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我哋一齊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武术、跆拳道可唔可以双剑一齐参与比赛呢？ 可以，嚟紧有个轮椅武术共融杯跆拳道邀请赛，就系希望透过比赛传递和谐共融嘅信息。 咁星期日就听下香港轮椅武术协会嘅团队分享点样武出平等啦。 逢星期日晏昼1點，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2月8日，政府建议乱抛垃圾罚款增至3000元，店铺阻街增至6000元。 政府公布接种伏必泰二价疫苗及第五剂疫苗安排。 立法会三读通过修订版权条例， 内地公布新10条措施，无症状或轻症及密切接触者可居家隔离。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點10分，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施政報告嗰陣提出話，今年年底之前完成檢視亂拋垃圾啦、廢物處置啊，同埋阻街嘅定額罰款嘅。尋日政府就交代9項罰款嘅修訂建議，其中亂拋垃圾同埋隨地吐痰等等7種嘅罪行咧嘅定額罰款就由而家嘅1500元，咁啊建議增加至到3000元嘅。其餘2項好似係店鋪阻街同埋非法棄置建築廢料咧，定額罰款咧就係去到6000元嘅，咁就話會諮詢1個月啦，公眾目標係出年第二季咧向立法會咧提交呢個修訂嘅草案嘅。咁睇翻呢一個嘅相關呢個罪行嘅定額罰款水平咧，由2003年維持到而家啦，就政府提到咧就話本港嘅累積通脹咧係大概60%，咁加上政府咧係打擊衛生黑點嘅計劃咧，今年8月係展開到而家咧係一個初見成果，為咗維持嘅成效，有需要提高咧相關嘅環境衛生法例嘅罰則，去增強嘅阻嚇嘅咁。你自己點睇有關呢一個嘅罰則方面？你自己會唔會都係一啲即係公眾有時都留意到一啲亂拋垃圾嘅情況咧？或者會唔會你都係一啲嘅店鋪嘅經營者，或者你平時見到區內一啲店鋪嘅情況又係點咧？會唔會出現一啲阻街嘅情況咧？亂拋垃圾等等、阻街等等嘅罰則就係、是。加咗嘅，頭先提到啦，亂拋垃圾加到去3000元，其中阻街咧就加到去6000元嘅建議。1872311，電話旁邊咧有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主席何俊賢，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何俊賢，先講亂拋垃圾各方面先啦，因為亂拋垃圾同埋呢一個隨地吐痰、寵物隨街便溺呢一個嘅罰款咧，都由1500元就建議加到3000元，即係加咗1倍嘅。你覺得個水平上面點睇先啊？ 第一就是我見到今日啦，同埋尋日咧，好多嘅頭條啦，都係寫話垃圾從加價到3000咁樣。其實咧，我哋喺政府組成嘅環境衞生嗰個工作組咧，喺8月中就開始做啦。咁其實我哋揾到一啲衞生黑點嘅問題，當然我自己個黨咧都有幫手去揾啦。咁政府一叫咧，佢去 call， 咁變相咧，我哋知道一啲環境衞生嘅主要問題係咩咧？頭先所講嘅店鋪阻街啦、後巷棄置啦、棄置單車。棄置電單車等等啦，呢啲大嘢嚟嘅。咁但係如果你一講話1000元扣3000咧，今日個個都講，喂講3000先啦，再講6000。咁其實我係希望咧，大家將個焦點咧擺翻落去一啲對於我哋環境衞生比較更加重要嘅問題嗰度，即係6000元嗰個位嘅。咁不過如果今日啊主持你話要據我3000嘅話咧，其實我哋大部分嘅議員咧，理論上個方向咧。都覺得今次是政府一個大的進步的，因為以前他處理一些店鋪阻街等等問題呢，他會借1500元這條條例去做一個輔助執法，但是如果你輔助執法次次都1500元呢，店頭當交了，所以今次他分開了兩邊，低一點的就1500元加到3000元，高一點的就1500元加到6000元，所以呢他就 我哋都要讚佢呢一部分咧係一個比較大嘅突破。咁、 嗯、 所以咧，如果翻返三千嗰個位咧，我就覺得如果討論得太多，就變相市民就係諗緊呢一個問題同我切身嘅關係有幾大咧？千五蚊係咪一個合適嘅水平，或者甚至係2000、2500、3000邊一個先合適水平咧？咁我覺得呢一部分咧，頭先政府都解釋咗啦，佢係六成嘅通脹，所以如果六成通脹，我覺得大概都係2200至2500之間。 嗯， 佢再加重嘅話咧，你就要諗下究竟原本呢條問題嘅核心喺邊度？係咪特區政府加個價唔夠多，定係特區政府執法嘅力度本身就唔夠咧？其實千五蚊呢一個呢條條例咧，以前咧特區政府都試過執一啲後巷棄置問題，不過往往咧都揾唔到個垃圾嘅主人。 嗯， 所以點解市民今次關心千五加到三千咧？其中一個原因都係話佢捉嘅都係食環署直接將煙頭抌落地啦，或者係掉張紙巾啦，甚至郊野公園度掉垃圾落去啲草叢度，呢一啲係容易俾佢捉到啲嘅。咁所以究竟呢個問題係你捉啲我姑且叫嗰啲叫做唔小心嘅小市民，定係一啲特登擺啲垃圾喺後巷嘅市民咧？咁、 okay, 呢、okay. 一部分特區政府就諗下嗰個位啦。 Mm-hmm. 你嘅執法嘅力度唔好有所偏差，呢個就係我哋嘅擔心啫。 嗯，所以我聽你咁講，首先如果從一個成效去處理，究竟係應該用一個罰款去增加去處理，定係執法力度加強加密啲嘅執法去處理咧？呢、這個我想問嘅第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就係頭先你講嘅即係可能係亂拋垃圾都有分可能唔同嘅情況嘅，有啲係大型嘅垃圾係故意嘅，有啲可能係一啲小市民唔小心跌咗張紙巾掉煙頭，係咪應該都分翻唔同嘅罰則，而唔係劃一劃去三千蚊咧？你嘅睇法係點樣呢、這個？ 我哋明白到咧，有時將條條例拆到太細咧，其實亦都影響到特區政府個執法困難嘅。咁所以我首先我哋要表明啦，大部分議員包括我自己咧，其實對於增加整體上嘅罰款去到三千咧，唔會有太大意見。但係不過嗰個係咪需要去到三千多咧？係咪2000、2500會足夠咧？因為我哋翻返轉頭睇咧，就算條條例2003年到而家係冇喐過都好。但是我哋都諗下，其實千五蚊對一個普通嘅小市民係咪已經足夠嘅阻嚇力？我都覺得好痛嘅。雖然我哋嘅收入都比一般嘅市民都高啲咁多，但係我哋都覺得係痛嘅。所以對小市民嚟講，佢已經有阻嚇力。再加係咪可以有更好咧？咁不如好啦，你話加你一萬都得啊。咁所以呢一部分咧，我認為加我哋都會同意。不過咧，我就唔覺得佢加咗之後，你唔加個執法力度咧，係可以令到呢件事有效啊！即 係 如果我就算加三千，你唔執佢嘅，其實都係一隻無牙老虎。咁所以我希望佢喺個執法嗰個行政上咧，調翻轉有更多嘅信息可以俾到市民，話其實我會加強呢方面嘅執法，而唔係單純罰款啦。 OK， 另外先話左街店鋪左街嗰度，因為今次就由千五蚊原本呢、這個就建議到去到6000蚊嘅，即係加咗成三倍嘅咁，係原本嘅四倍啦，即係咁講啦。你點睇呢個幅度咧？呢個係咪更加關注咧？ 嗱，呢個咧其實就對於議員嘅我哋溝通啦，同啲市民去溝通嘅時候咧，其實都有比較闊嘅一個想法嘅。咁、但係咧，佢哋唔係覺得六千蚊唔夠啊，係有部分六千蚊夠，有部分應該10000，有部分12000咁樣嘅。咁甚至有啲我哋尋日聽到好多議員講啦，係咪會有累進式嘅模式去處理咧？咁仲有就係、佢哋都擔心你而家執佢千五蚊，甚至佢充公佢貨品嘅時候，有啲聯合頻道都遇到一啲比較惡嘅一啲，即係好唔多嘅唔多數嘅，但係咧一個好惡嘅話咧，就變咗喺執法上會有所難度。咁點解次做呢條合運道，即係阿 Sir 都要，即係警察都要喺曬度咧，成幾廿人都要執嗰幾嚿嘢咧？咁其實就係因為我同阿邵家輝議員同埋謝永信落區嘅時候，我哋都差啲俾人打。咁所以調翻轉，你俾咗更強嘅權力同埋一個更強嘅罰則嘅時候，你點樣令到佢可以做得到？所以你嗰個意識形態，你嗰條路係行得啱嘅，但係呢條路行唔行得到咧？反而亦都係咁講，你裝備上面嘅增加啦，或者係甚至係話嗰個速度上面有幾快嘅。咁我同意特區政府喺增加罰款嗰方面咧，可以盡量去喺行動指引嗰度咧，即係尤其是環署行動指引咧，溝通多啲，同埋做一啲嘅修訂，減少佢同即係受罰嗰個人士啦，即係非法擴展佢個店鋪嗰啲人士咧，減少佢哋接觸嘅，抄完牌就走。咁呢一部分咧就可以保障到佢嘅生命先，保障到佢嘅安全先。咁呢一部分咧，我亦都希望政府能夠多啲展述一下。 仲有冇啲位係可能係可以減少一啲嘅爭拗咧？譬如我見有啲意見提到一啲拾荒者，佢哋可能執咗啲紙皮啊、發泡膠啊堆咗喺度咁，會唔會都係造成即係所謂阻街嘅情況，或者係亂拋垃圾咧？咁另外嘅咧就見到政府亦都提到話，其實警方咧就可以獲授權咧係要求啲阻街人士咧喺個期限之內清除嗰啲物品嘅，而家期滿屆滿之後期限期屆滿之後咧係要移除啲物品嘅。咁呢個就似乎係咪食環署就未有呢個權力？有冇留意到呢啲情況？如果有更加多呢啲权力，系咪可以减少到食环署同埋一啲市民之间嘅一啲嘅冲突啊等等咧？ 其实咧，头先你讲嗰两个问题，就系城市本身嗰个规划问题嚟嘅。旧区咧，我哋面对历史，但系而家譬如我哋成日都讲新嘅北部都会区等等啦，或者系新嘅街市兴建等等，其实系应该针对住呢啲问题咧，喺设计上面满足到大家个需要。嗱，头先所讲，点解要摆啲？貨物喺街嗰度幾個鐘頭咧，嗱當然幾個鐘頭係有啲係不合理嘅，真係當然不合理嘅。其實佢係要落貨啊嘛，但我哋普通嘅市民成日都見到有啲車成日泊喺路邊，就算係兩條線或者三條線嘅，都有一條線咧都俾啲貨車霸咗攞嚟落貨嘅。咁本身就係佢本身嘅落貨位係不足，咁所以就係新區其實要設計咧減少呢部分嘅衝突同矛盾啦。 嗯。 第二咧就係你一開頭所講 嗰啲拾荒者 但係嗰啲拾荒者嗰個問題咧，其實都我哋嘅回收系統嘅問題咧，係喺以前一路對待呢個行業嘅時候，就係覺得你自生自滅，你執到咪算數咯。咁所以其實而家特區政府咧，而家都有陸續區嗰啲咧開始做一啲嘅回收，對於舊嘅一啲中層啦或者前線嘅一啲環保回收嘅設施咧，佢採取一個自由經濟嘅模式，你自己租到鋪就做啦。你收到嘅話，阿婆你執到你就送過去。咁其實我哋喺將來設計都係要解決呢啲問題。不過當然啦，我先第一句都係講，市你始終都係要有個面對嘅。 OK， 唔能夠話一條法例咧就執死曬，咁變咗人嘅空間就會少咗。咁所以咧，第一就係頭先嗰個貨物嗰個減少個時間咧，基本上我聞説啦，嗰個指引都係四個鐘頭嘅。你落貨使唔使四個鐘頭啊？未必需要啦。咁所以咧，係咪可以減到一個合適嘅時間，再做一個操作咧，就免得有人濫用呢一個叫酌情權。酌情權喺呢個社會上係需要嘅。第二咧就係拾荒都好啦。有啲好過分嘅拾荒者咧，其實佢擺喺度幾日嘅，唔係一日半日，唔係幾個鐘頭，係幾日嘅。咁所以咧，我哋不如用先易後難咁樣咧，將一啲有啲我即係比較俗啲講句，有啲老鳳擺喺霸佔嗰條街嘅一啲拾荒者，係咪可以？用社工同佢講又好，或者用執法嘅方式都好咧，軟硬兼施、公有並濟咁樣去改變呢一種嘅壞習慣，唔可以因為呢一種嘅壞習慣覺得我哋社會需要嘅話，我哋唔嘗試去改變佢呢一部分咧， okay. 我覺得係要兩方面兼顧咯。 OK， 好啊，唔該曬何俊賢，同你傾到呢度。何俊賢係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主席，有關於咧亂拋垃圾同埋呢一個嘅店鋪阻街嗰個嘅建議罰款啊，都係增加。其中亂拋垃圾就由而家1500蚊建議加一倍去到3000。店鋪阻街嗰度咧就由而家1500蚊建議加到去6000蚊啊！自己點睇？1872311，有余先生嘅早晨。 喂，係早晨，主持人 你好。你好，請講。 係，我想咧反映店鋪阻街個問題咧，就係超級市場同埋日用品嘅連鎖店咧，佢哋平時咧朝頭早或者下晝咧上貨嘅時候咧，上貨時間停車，我覺得合理嘅。最大問題就係佢哋走嘅時候咧，因為咧佢哋嗰啲 pad 箱嗰啲膠紙啊，一卷卷咧就撇咗喺馬路邊嘅。同埋咧喺個店鋪門口嘅側邊，我係觀察咗好多次，跟住然之後即係我自己見到馬路邊咧，我就見到一卷好大卷膠紙喺馬路邊咧，就執咗去行去抌落垃圾桶，好大抽啦。咁去到店鋪嗰度咧，跟住我就。其實我知道嗰間日用品啱啱成貨，跟住我就攞個即係嗰啲好大卷膠紙同佢講，我同佢講，你哋下次可唔可以同嗰啲卸貨嗰啲師傅講咧？你哋卸完貨走嘅時候，你不如攞埋啲膠紙走，你擺喺架車嗰度啦。 佢哋點樣？ 嚇！ 佢哋點啊？反應你講完之後， 冇理我噶。售貨員有同我講啊，好，咁我同經理講翻啦，即係店鋪經理講翻。咁但係因為。我唔会同个即我之前都有同过嗰啲司机讲，喂，司机唔好意思，你如果走嘅时候，你尴尬攞埋卷胶纸摆翻喺架车度。因为咧，一嚟 小朋友啦、老人家啦，你擺喺條街度咧，真係有陣時好阻，同埋我觀察嗰啲途人唔理嘅，會避嘅。咁喺條街喺馬路側邊咧，啲車經過有陣時你會即係明就驚啲車捲入個車體， 即都有一個嘅危險性喺度。好啊，唔該曬，余先生先講到一啲店鋪有啲阻街，提到啲膠紙嘅情況。嗱，請呢位嘉賓同我哋講下，即係一啲店鋪方面，其實佢哋喺處理一啲嘅貨物，或者對於今次呢一個嘅定額罰款嘅提升方面，佢自己又點睇咧？港九藥房總商會副理事長張德榮，早晨。 系早晨啊，早晨。 早晨，张德荣，点睇呢一个嘅其中话店铺阻街，应该就相关啲药房就可能特别关注啲啦。就由而家1500蚊建议加到6000蚊嘅，点睇呢一个嘅修例同埋呢一个嘅罚款额嘅上升咧？ 其实主要系睇话政府想收到嘅咩嘅效果咯。即系如果你话想店铺完全唔将任何嘅货物摆上去，即系店铺嘅前边咧。咁呢個當然啦，你提高個罰款係比較容易收到效果嘅。咁但係你知我哋藥房一般嚟講會就係喺自己嘅鋪頭門前一尺至兩尺到嘅位置咧，擺一啲比較平價嘅一啲民生嘅消費品。 嗯。 即係呢一類咧，就通常就係比較係我哋叫做係益下街坊啊，即係我哋賺好味嗰啲貨品嚟嘅，好似啲好似廁紙啊、紙巾啊、牙膏啊、甚至好似啲洗頭水啊、沖涼液呢類咁樣物品。如果係話真係加到咁犀利咧，咁當然啦，呢個係會收到效果嘅。我哋會即係將盡量減少即係話買呢一類咁樣嘅品種嘅嘢，或者係擺入去藥房入邊啦。但係就嗰個會比較擠用一啲咯。 即其实可以摆入个药房入边嘅，一般只不过大家个习惯同文化就摆出嚟咁系嘛？ 呢个其中一个咧就系话因为以往都真系比较巡查方面咧系比较即系唔系咁密嘅，咁但系呢一轮咧就系嗰个巡查物咧，大家都已经系将嗰啲货物收翻晒入去，但系好多都反映根本嗰个店铺又系唔系太大，所以佢擺咗入去之後咧，啲客都好難入到去買嘢咯。 嗯， 咁即係佢哋嘅反應就話會將來真係會減少啲買呢一類嘅產品。咁即係顧客可能會要去第二啲地方去先再買到啦。 即係真係會啊！即係譬如紙巾又先話平價啲嗰啲，直情係買少啲啊。咁但係對個鋪頭嚟講，可能又賺少咗呢一啲錢嘅咯。 其實賺錢方面就唔多嘅，主要係話都係啲方便啲顧客，即係啲街坊。咁亦都係作為一種吸引佢哋入嚟鋪頭嘅一種方法嚟嘅。 6000蚊呢一個嘅額，你自己覺得點睇？即係你會唔會係同意本身都係可以提升一啲阻街嘅罰款，但係去到6000蚊呢個水平，你覺得又點咧？ 有啲過分咯、即係有時有啲即係點講咧？好似我哋有時離貨咧，卸貨嘅時候，如果我哋等喺門口，我哋搬唔切。而又咁啱食環署嗰邊嘅人睇到嘅話，咁亦都有可能被罰款咯。 但係咪卸貨係有一個嘅即係豁免嘅幾個鐘嘅時間嘅，即係唔係話一卸貨擺咗喺度俾佢見到就即刻罰款嘅？係咪都有一個嘅容許嘅時間嘅都？ 會有個爭拗嘅，因為你擺喺度通常啲夥計可能話大約是15-30分鐘才可以搬得曬咁，但是係咪話真係嗰、那個豁免期，佢企喺度睇住你卸貨，跟你計時咧，咁呢樣都大家會比較容易，即係有個爭拗的地方咯。 即係有時鋪頭可能就話啱啱落，但係職員就話可能唔止，你應該要快啲清走去，如果唔係就會發告票咯，會咁樣嘅係。 會噶，會噶。 OK，平均嚟講，其實有冇話啲藥房你了解到，即係每個月大概有幾多次呢一啲因為阻街而收到告票嘅情況嘅咧？ 以往大約係會有兩個月到嘅時間就會有一次至兩次咯。 但近排話即係政府有一個維期3個月嗰個打擊衞生黑點計劃啊嘛，有冇再密咗啊？見到 密咗好多，佢即係好多啲會員反映翻俾我哋聽，佢就係一區一區咁去做嘅。咁嗰一區就係如果係執行嘅話，大約係一兩個禮拜內佢都會做 比較密嘅。 嗯，整體嚟講，你覺得個阻嚇性點咧？即係係咪佢哋做得密啲，個阻嚇性已經夠，定係都覺得好似今次咁要嗰個罰款額去提高？邊一樣你覺得有效啲咧？ 如果係話喺當然喺政府嘅角度，如果佢提高嗰個罰款，咁佢可以少啲巡查，咁樣佢都可以慳咗個人手嘅。 嗯。 咁但係即係呢，我覺得係會比較係高效率啲。 嗯。 咁但係喺對於店鋪嚟講，如果有時一不小心擺咗出去又俾人罰咧，就真係嗰個經營上都比較困難一啲咯。 OK， 好啊。嗱，唔該曬張德榮，同你傾到呢度先。張德榮咧就係港九藥房總商會副理事長，講到藥房嘅情況，佢都提到話過往可能喺門口擺一啲叫做即係吸引啲市民入去鋪頭嘅一啲嘅貨品啦。咁佢日後咧可能都會擺翻入鋪，甚至可能賣少啲啦。咁其實今次呢一個嘅修例都有聲音提到，係咪引進一個累進式嘅定額罰款咧？即係譬如佢屢犯嘅，即係可能多次係犯呢一個阻街嘅，會唔會係嗰個罰款額係再高啲咧？咁政府提到咧就話曾經考慮過相關。方案，但系需要一个咧实时同埋完整嘅资料库。资料库系统咧要求嘅预计都相当高啊，令到咧或许令到现场执法咧更加繁复嘅。你又点睇咧？一八七二三一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冬季流感高峰期将至，基督教联合医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副顾问医生潘以玲话：社会逐步复常，人同人的接触增加，而学校陆续恢复上全日面授课，学生会有更多除口罩的接触，预计感染流感的机会会增加，呼吁家长尽快带小朋友接种流感疫苗。潘以玲又說，流感疫苗和新冠疫苗能夠同時接種，但以她觀察，大部分家長會相隔14日為子女接種兩種不同疫苗。她解釋，兩隻疫苗接種後都可能會出現副作用，包括低燒、流鼻水等。若果兩隻疫苗同時接種，家長未必能夠分辨哪一隻疫苗引致副作用。而有家長擔心小朋友要同時打兩針就要痛兩次，所以會選擇分開接種。紅磡發生私家車和小巴相撞的交通意外，造成15人受傷。凌晨12點幾，一架私家車沿暢運道西行期間，懷疑越過對面行車線，和一架小巴迎頭相撞，小巴上7男8女受傷，他們全部清醒，分別送去伊利沙伯醫院和廣華醫院治理，涉事私家車司機就被帶到警署調查。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沙特阿拉伯，沙特能源部長薩勒曼表示，對中國來說，沙特阿拉伯是可信能源合作夥伴。薩勒曼透露，借今次機會，沙特和中國會加強能源供應合作，包括在海灣設立區域中心，為中國的工廠確保能源供應鏈。國際能源市場走向近期極不明朗，七大工業國對俄羅斯石油敲定60美元價格上限，俄羅斯正是應對，外界相信俄羅斯正是以優惠價向中國輸出石油。習近平這個時候到訪中國最大原油供應國沙特，因而更受關注。路透社引述沙特傳媒報導，預料中國代表團會同沙特簽署大約300億美元協議。在中東，中國除了向沙特購買原油之外，據報與沙特關係欠佳的伊朗亦有向中國提供原油。俄羅斯總統普京重申，俄羅斯將利用一切手段保衛自己，又指核戰爭的風險正是增加，但俄羅斯將核武視作非先發制人的手段。普京在俄羅斯出席一項人權會議時指出，俄羅斯擁有現代和先進的核武，但俄羅斯清楚理解核武器的後果並沒有失去理智， 但是会以可以使用的方法捍卫自身。另外，普京说俄军在乌克兰可能会长期作战，又指在九月和十月征召至少300,000名预备役人员，其中70,000多人部署在乌克兰的战斗部队，150,000人仍然接受培训。在这种情况下，谈论任何额外动员无意义。日经平均指数报27,449点，跌23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65美元，卖出1,785.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日元136.65，瑞士法郎0.942，加元1.367，人民币6.973，英镑对美元1.22。欧元对美元1.051，欧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34。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天气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几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清丽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狮子山隧道入口噶，就系、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清丽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接近狮子山隧道入口啦。咁另外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咧，分别有两宗交通意外噶，咁一宗咧就系去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嘅快线啦，龙尾就喺扫管笏，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扫管笏后少少嗰段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咧，又系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咧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噶，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对出。较早前沙田岭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仲有车龙噶，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文化博物馆对出。就是沙田岭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现在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文化博物馆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咁而家排到去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喺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就挤塞，龙尾龙盘苑。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回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就在屯门骑术学校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啦，出九龙方向啊，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对出嘅。咁另外啦，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咧系都系比较挤塞，咁特别系去清水湾方向啦，龙尾就在大埔仔村。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洪天路对出啦。重复多次，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嘅意外啱啱清场，咁但系车龙都有待消散啦，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外科医学院、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香港儿科医学院、香港护理专科学院、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儿科学系、香港罕见疾病联盟。 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失物认领处第二十三集，物都会变。郑子成饰演成叔。 总之咧，到最后倾倾下落起大雨，咁我就将把遮交俾佢，我自己就走咗啦。就系咁嘅啫。 吓 吓咩啫？ 完噶啦！ 失物认领处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2022年12月8日，政府建议乱抛垃圾罚款增至3000元，店铺阻街增至6000元。 政府公布接种伏必泰二价疫苗及第五剂疫苗安排。 立法会三读通过修订版权条例。 内地公布新十条措施，冇症状或轻症及密切接触者可居家隔离。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有讲到关于九项嘅罚款嘅修订建议，其中包括系喺公众地方造成阻碍，即系针对一啲嘅店铺阻街啦。另外就系非法摆放废物，呢两个嘅就由现时1500元嘅定额罚款啦，政府建议日后加到去6000元。咁啊，其中咧就系提到话，呢一个嘅店铺阻街嘅问题有啲严重啦。上年发出咧，大约系近14900张嘅定额罚款通知书，较三年之前咧系增加近一倍。亦都提到部分嘅店铺咧，将阻街罚款咧系当作非法使用佢哋嘅店铺外面嘅公众地方嘅租金经营成本啊，提到呢一啲原因，咁所以就话加到6000元。咁另外头先提到话，譬如乱抛垃圾啦，喺公众地方吐痰啦，啲犬只粪便整污糟条街啦，呢一啲都由咧而家1500元咧建议系加到3000元嘅。自己点睇？1872311，电话旁边咧有张先生嘅，早晨。 早晨，我覺得完全是贊成，非常贊成的。加到6000元其實加少了，加到10000是最好的。因為為什麼呢？店鋪阻街很嚴重，尤其是最近物流業做得那麼蓬勃，很多人網購嘛，有間很出名的什麼叫逆水物流，那你在哪裡開地鋪呢？它就將整條街呢行人路面、行車路線，即是車線都霸了來做佢嘅工場咁樣，所以你個修例咧一定要特別寫明啊，唔好俾佢有個藉口就話我有個車仔，車仔就唔係阻街係喐得嘅，佢哋係針著呢一啲好技術性嘅字眼嘅。 即係一般鐵嗰啲推車仔啊，擺啲貨喺度。 冇錯啊，因為而家車仔你問翻，而家問食環啦，食環就推俾我喐得嘅，喐得嘅交俾交通部。佢哋係咁推嚟推去嘅，跟住交通部嚟到咧就會話：哦，佢喺行人路上面咧就歸你食環，一定要堵塞呢個流動。我呢間出名臭名遠播嘅，點解佢呢幾年做得咁大啊？佢有一個不公平嘅競爭優勢啊！我覺得啊，競委會都要去調查。 OK， 好啊，唔該曬張先生。仲有馮生打上嚟嘅，早晨。 喂，早晨你好。 早晨，請講。 係啊，咁咧我就聽到正話，剛才一位藥房嘅先生啊做個代表嘅， 張德榮係。 咁係啦，佢就發表咗啲嘢咧，就話。佢藥房咧擺啲物品出嚟一兩尺咧，就應該要俾佢哋有啲寬限咁樣。咁我覺得，如果其他店鋪賣豬肉啊、賣牛肉啊、賣生果啊，個個都話要擺翻一兩尺出嚟，咁條街咪又係阻街。咁同而家做呢個都有啲好似本末倒置咯。 所以都覺得應該一律係喺翻個店鋪幾大範圍就幾大咁。 就一視同仁啦。至於佢話擺啲嘢出嚟優惠俾嗰啲街坊大人大義咁樣，咁你唔擺人係消費嘅，佢係自由市場。如果你嗰樣嘢好平，擺個倉裡面啊，嗰個人都會入去買噶啦，係咪啊？同唔同你擺喺度方唔方便市民有乜關係咧？咁、 okay. 嗰個至於佢嘅上落貨嗰度。你話嗰啲執法人員會唔會好似佢咁講咧？一嚟到就告咧？我相信如果一嚟到就告咧，大家都打交。咁其實咧，我相信嗰啲執法人員咧，去到見到佢嘅時候，一定會俾個警告啊！而家科技咁先進，點解唔可以影張相？你擺咗啲貨15、20分鐘或者30分鐘後翻嚟見到你啲貨仲喺度，咁我去檢控你，咁係有咩問題咧？ OK， 明白。所以可唔可以利用科技咧？都系关心到一啲阻街嘅情况啊。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头先提到啦，阻街咧就建议由而家1500蚊嘅定额罚款咧，系建议加到啊6000蚊。其中另外咧就讲紧乱抛垃圾啊、吐痰啊、公众地方吐痰嗰啲咧，就由而家1500蚊就加一倍，就去到建议日后系3000蚊嘅。喺執法方面，對於一啲前線嘅食環署嘅人員嚟講，佢哋又點睇咧？呢、這個1872311電話旁邊有食環署職工權益工會副主席李美兆，早晨。 係，早晨啊，主持。 早晨，李美兆，點睇今次政府交呢個文件提到？頭先我提到啦，譬如亂拋垃圾就加到3000蚊，定額罰款；阻街嗰個咧就加到6000蚊。喺嗰個嘅款額上面，對於一啲嘅前線執法嘅員工嚟講，會唔會都有啲影響咧？又 非常擔心。因为其实就算而家1500蚊都好啦，咁我哋啲同事出去做检控嘅时候咧，都会系俾市民谩骂啦，同埋有阵时系被袭击受伤噶。咁其实喺部门里面，每年嗰个工伤报告咧，都有话即系被市民袭击受伤啊，或者送院嘅工伤记录噶。咁而家即系你嘅罚款系增加嘅时候咧，其实市民嘅反抗咧一定更加大咯。咁所以我哋非常之担心我哋嗰个职业嘅人身安全啦。 通常争拗系嚟自边一个行为，即系可能系边啲位发告票，跟住啲市民会多啲争拗位噶啦。 其实两样都会啊，因为你同人哋嘅口袋度攞钱啊嘛。咁所以其实无论捉垃圾虫又好，做店铺阻街又好，都一定会发生冲突噶。 但系你哋本身觉得呢一个嘅即系个款额增加咧，会唔会都有一个所谓嘅阻吓作用咧？因为其实文件嗰度都提到就话，政府话觉得咧要大幅加呢一个罚款额，先至可以有个阻吓作用，个效果先至维持到落去。因为留意到，譬如阻街嚟讲咧，有啲铺头都当个罚款当系一个租金成本。你哋有冇留意到类似情况咧？ 有嘅。咁即系你话加重罰則是不是真的可以改善那個環境衛生，或者改變了別人的行為呢？那我們可以看回這個垃圾蟲票那個即檢控數字看回啦。即是以前來說，即是在2000年的時候開始有這條例啦，這樣呢就當時會是600元啦，600元跟著呢不夠兩三年呢就說不行了，要1500元了，沒有效了。那好啦，加到1500蚊嗰陣時咧，其實就係即係每年嘅檢控數字咧，其實就係得嗰2000多宗嘅啫。但係咧，去到係 1500蚊 之後，咁然後而家嚟講，去到咁多年後啦嚇，而家係去到嘅增加咗咧，好係差唔多係都有不斷咁樣去增加，係每年遞增嘅。 即系你讲紧即系告票发告票嗰个数字系嘛？ 系啦，发告票系每年都系增加嘅。咁你可想而知咧，根本如果你纯净系用一个咁单一嘅方向去谂嘢咧，即系话唔得就严刑啲啦，唔得又再严啲啦。咁其实系根本就改变唔到人嘅行为咯。 咁、 okay. 所以我觉得系应该你系唔好咁单一嘅思想咯，你应该系。调翻转啦，你系应该做翻一啲宣传教育嘅工作，即系呢度系好显示到咧，其实佢系喺呢方面咧系做得非常之唔够咯。 我想知而家你讲埋先，你讲埋先。 因为我哋睇翻即系我哋参考下交通部啊啲，而家嚟讲，如果危驾嘅话，佢系需要去上堂噶嘛，上翻呢个驾驶堂啊嘛，咁所以我觉得系咪即系如果对于呢、這个。即是说乱抛垃圾的人士是不是应该去不是说只是罚他钱咯，我觉得是应该去上这个公共卫生的教育科，等他了解一下清洁工的工作辛苦啊、你扔一个垃圾但是其实对那个即是环境啊影响有几大啊。 Okay, 那我觉得是有效一点咯。即是说刚才我讲的针对在个人方面啦，如果针对在店铺方面呢，对于一些商户呢，我觉得就亦都系应该系即系话停业咯。对佢嚟讲，如果你同埋我哋系采取一个累进制啦，即系话 即系希望可以采取累进制系嘛？ 系啦， 因为而家就冇话有。 我唔即系譬如话如果佢真系拖犯嘅，咁可能就会系罚得轻啲啦，系啊，或者系停业一日啦， 啊，如果再犯或者成日都犯嘅，咁咪罰佢停業多幾日咯。我覺得對佢哋嘅影響咧係會大啲嘅，因為香港人嚟講咧，時間咧係重於金錢嘅，同埋咧會公平啲咯。咁因為如果你係罰，即係而家呢個咁嘅金額，對一啲窮人嚟講咧，當然係有少少作有真係有阻嚇作用嘅。咁但係對於啲有錢嘅人咧，其實根本就濕水啦，係咪啊？嗰幾千蚊咁樣，咁所以係同埋，就算商户都係，如果嗰個鋪頭係一個年紀大嘅，只係即係揾翻幾十蚊啊，一百幾十咁樣過活嘅人，咁你又係罰佢成6000蚊喎，唔係啊？咁樣就係嗰啲咧集團式經營嘅，好大嘅佢哋。即係霸佔個公眾地方好大嘅，你又罰翻相同嘅款項。咁我覺得係好唔公平咯。 明白。嗱，李女士，我想問，因為而家你頭先咧開始又提到嗰、那個即係一啲前線人員可能會面對到一啲嘅危險啦，因為同啲市民可能有啲衝突啦。而家嗰個執法嘅情況係點嘅？即係譬如處理亂拋垃圾同埋處理阻街，係一隊係幾多人去做嘅？ 其實如果係睇下你邊個組別咯。如果你係即係話小販組嘅，咁可能佢會有一隊人咁一齊去做啦。但係但係咧，其實都會分配喺唔同嘅位置做噶嘛。咁即係話，當你去見到一個人去違法嘅時候，都可能係得即係兩三個人咯。即係佢唔會即係好多人企埋一堆噶嘛，佢會分散去睇嘅。咁結證咗個。亦都係啦，即係如果佢巡查時見到嘅話，咁可能佢都係得一個人去面對呢個違例者咯。咁所以我哋係就加到1000蚊嗰時，其實我都已經要求部門唔該你哋如果真係要我哋去做呢個即係垃圾重檢控嘅時候， no. 你最少都即係三個啊，兩三個以上嘅人。點解咧？我哋話嗱，譬如有一個人想即係。檢控啦，咁佢想走嘅時候，我咪一個人要去箍住佢啊。咁另外一個人咧，就 要去到箍住啊，即係攔住佢啫。 即係係攔住佢， okay, 攔住佢，咁等佢唔好逃走啊嘛。咁但係咁啊，譬如我求助嗰時候，我要打電話啦。咁邊個打咧？我自己打唔到啦，係咪啊？ 即係總之都係一個人好難處理到 係啊係啊， okay. 因為我哋嘅經驗就係你人少咧，佢見到你得一個人咁咧，佢就想逃走嘅，佢一手推開你，咁啊成個人佢啲無情咧，因為會令到你去受傷，即係好似我自己去試過捉一個女人嚟嘅咋已經嚇，佢一手就即係我想阻住佢走咧，佢一手就扭我隻手，扭傷咗我， okay. 我自己都要去醫院。 Okay, 明白明白。嗱，李女士，我另外就想問咧，因為頭先藥房都提到嗰、那個即係搬貨卸貨嗰個問題，係咪啲貨擺喺條街度如果見到佢擺喺條街度阻街，就已經係可以發告佢，定係可以有一個嘅通融期，係俾佢哋可以擺幾個鐘通知佢哋要處理咁？一般係點？同埋可唔可以充公啲貨嘅咧？有冇呢個權嘅咧？ 其實就睇下你係用邊條條例咯。 嗯。 咁譬如要阻街條例嚟講咧，咁其實就只要見到佢喺公眾衞生去，即係公眾嘅地方阻礙行人或車輛咧，即係叫公眾地方造成阻塞啦，其實就可以即時係發告票俾佢嘅。 嗯。 咁亦都其實有權搬佢啲，即係話嗱，你發咗告票，你好搬啊！如果你唔搬咧，佢其實都有權去執佢啲貨嘅。 嗯。 啊，咁。咁好啦，但係如果你係用另外一條條例，係叫做21A 條例咧，就唔係呢個阻拉條例咯。咁咧就叫做妨礙呢個清道夫清掃嘅防道清，即係妨礙清掃啦。咁、我哋咧就會係可以俾一張大黃紙去啦，即係警告書去啦。咁、俾時間去搬嘅。 OK。 咁如果過咗時唔搬咧，先會告佢咯。 咁几时系用边一个条例咧？ 咩条例啦？ 咁视乎系几时用边一个条例咧？又 边个组别？ 边个组 就小贩组就一定系用呢个阻街条例4A 噶。咁如果系洁净组就系、是、因为佢主要系做街道清洁啦，咁所以佢好多时都系用21A 咯。 OK OK OK， 即係都視乎唔同嘅組別啦。頭先話引用到嗰個嘅條例執法咧，係有唔同度嘅咁。唔該曬李美少，同你傾到呢度。李美少咧就係食環署職工權益工會副主席嚟嘅。繼續講翻呢一個定額罰款條例嘅定額罰款嘅修訂啦，1872311咁啊，只要有一啲個別嘅區咧，都可以話係阻街嘅黑點嚟嘅咁。又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佢哋區內嘅情況啊。大埔區議會主席毛家俊，早晨。 系啊，主持人你好啊！ 早晨，毛家俊。大埔区嚟讲，算唔算系都叫比较多一啲阻街嘅黑点啊？ 冇错，都非常之多，因为其实实在咧多到系意外都不断咁频生啦，同埋都有好多争执嘅情况出现添。 当时点？通常喺边度啊？即系譬如之前系咪话政府有个叫做政府打击卫生黑点计划啦？当中系咪都有啲包括系大埔嘅点嘅？ 冇錯，我哋大埔主要喺大埔舊區嘅四里一帶啦，因為嗰個費用範圍咧，基本上都好多街坊會落嚟買餸啊，同埋一啲民生嘅鋪頭都喺曬集中曬嗰度嘅。 有幾嚴重咧？形容一下先嗰度。 因為其實咧，直情佢哋阻街個範圍咧，有時係延伸到超過佢鋪頭嘅3-4米以上嘅。咁其實中間係一條行人通道嚟嘅，咁有時咧，譬如一啲星期六日啊，甚至乎一啲過時過節咧，基本上中間條路咧完全係水泄不通啦，一路大路。咁二來咧，甚至乎中間咧嗰啲其實係一啲緊急嘅救援通道嚟噶嘛。咁有時候咧，譬如話消防啊嚟救援嘅時候咧，其實都未必咁容易會入到嚟咯。 你哋區有啲咁嘅即係阻街嘅點啦，都比較嚴重啲啦。你覺得今次呢一個嘅罰款額由定額罰款1500蚊去到，如果建議去到6000蚊，有冇效打擊呢啲情況咧？ 其實都是一個好的方向嚟嘅咁樣，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非常之有效打擊呢？我自己係保有少保留嘅，因為點解咁講呢？因為其實某程度上講，佢哋租得嗰啲鋪咧，其實個鋪租其實已經好貴嘅。咁其實政府自己文件都有講啦，其實佢哋都會視乎呢啲係一個經營成本一部分。咁雖然你話6000蚊對佢嚟講就可能都可能係少少嘅營業額嘅一部分啦，咁但係其實咧。對他來說其實有少少都不是太肉痛的，咁所以其實我都認同政府其實他說考慮過累進式，其實這個其實是值得參考的，咁因為始終譬如你一張半張對於他們來說其實真係不入肉的，咁所以但是資料庫嘅建立嗰度，我覺得需要真係要時間的，咁所以其實一長遠一個好嘅方向嚟嘅都係。 你頭先話提到即係錢方面咧，未必太肉痛啦。而家你覺得去到6000蚊會唔會就係可以加重嗰個肉痛嘅程度咧？同埋我想知而家嗰啲黑點多唔多啲食環署人員嚟執法嘅？ 其實都好依賴佢哋執法嘅，因為點解咁講咧？其實以我哋觀察咧，其實基本上差唔多係全日由朝頭早可能8點幾至9點，一路去到5-6點嘅時間，其實佢哋都會輪流 stand by 曬喺度嘅。咁但係有時候有啲鋪頭咧，其實好過分到係即係當食環署啲人員收咗工之後，夜晚啊嘅時候咧，都會不斷咁擺啲貨喺度啦，甚至乎係壓曬出路口啊、路邊啊呢啲位置。咁其實呢啲情況底下咧，其實我覺得其實都真係要正視一下咯，咁樣。 但擺到咁出係真係對佢哋做生意方面，定係真係個鋪位係擺唔到咧？你自己觀察係。 其實我覺得是大家一個習慣嚟嘅。其實你如果將啲貨勉強擺翻曬入個鋪入邊咧，其實佢哋一定得嘅。咁只不過係見到啲人又係咁，咁於是乎佢咪個個有樣學樣咁樣去擺，咁令到條街嘅衞生情況越嚟越差咯，就係咁樣。 因為政府之前就有一個叫做地區事項統籌工作組啦，就話有個為期3個月嘅政府打擊衞生黑點計劃啦，都實施咗一段時間啦。即係呢個計劃都係專希望可以打擊一啲非法擴展店面導致阻街嘅。有冇睇到喺你哋大埔區嗰啲黑點係真係有唔同度咧？又 嗱，暫時我哋見到係有成效嘅呢一刻，坦白講都真係嘅。咁但係其實點解有成效咧？因為其實政府即係派好多人手落去做呢樣嘢，因為其實我哋日日譬如見到咧，有時食環署啊，可能派成40-50人落去高調咁巡邏咁樣。咁其實對於店鋪嚟講，其實有一個阻嚇性啦，咁樣佢哋自己都會收斂嘅。咁但係其實係咪每一日都可以維持到呢個人手落去咧？咁同埋就係話啦，其實久而久之之後，咁有總會有啲嘅店鋪佢哋自己可能會嘗試一條紅線去到邊度嘅。咁可能佢越擺越出嘅時候咧，我哋就擔心會固態復明單咯，就係。 你覺得其實要長遠有一個所謂打擊或者有效即係控制呢一個情況，係用個罰款額去提升啦，定係加密啲嗰個執法嘅行動啦，定係點樣可以係有效去令到呢一個嘅情況可以維持落去咧？即係啲店鋪唔好咁。 兩者都係嘅。正如頭先啱啱好多嘅嘉賓啊，或者其實有好多唔少嘅訪問都有指出咧，其實我覺得政府個修例上邊其實可以做多少少嘅，因為其實主要點解啲人係阻嘅係好多時有啲生果鋪啊。 或者一啲嘅賣菜鋪頭啊，佢哋其實真係個量一來好大啦，二來就係話個上落貨嘅情況真係好嚴重嘅。咁嗱，因為其實呢啲鋪頭咧，其實佢哋而家係唔需要持牌噶嘛，反而係嗰啲咩豬肉鋪啊，嗰啲咪有新鮮難食碟嗰啲嘅。咁反而如果一要持牌嘅時候咧，咁其實佢哋食環署嗰度本身已經有一個權力，就決定下，喂，每年續牌嘅時候，我會 review 一下，喂，其實喂你個情況會對街道構成影響喎。咁其實這個呢個咧，對於個店鋪嚟講，其實一個好好嘅一個叫阻嚇性喺度咯。咁反而其實你而家每次罰款，每次落去派人去巡邏嘅時候，其實某程度一個貓捉老鼠遊戲嚟嘅。咁雖然一定程度上係有一個作用喺度啦，咁但係其實係咪可以長期維持得到，同埋可以令到佢哋有咁嘅意識去做咧？咁其實我都有少少保留嘅呢個真。 嗯，呢、這個同有啲議員話提到啊，係咪可以考慮一啲違規者就停業一段時間咁？這個你有沒有考慮呢？同埋剛才跟你講的東西有沒有關係的、即是涉及到牌照那裡。 是啊，其實這個都可以值得考慮的，因為其實對於店鋪來說，其實最擔心的就是做不到生意的這樣。咁所以其實停業對就算一日半日嚟講，其實對佢哋個阻嚇性已經好大啦咁樣。咁反而錢嗰方面，其實佢哋鋪租，我哋譬如四里一帶啲鋪租，我哋都知道可能成四五十萬一個鋪位一個月個分分鐘係咁。咁其實你就算六千蚊，你一個月可能控過去十張八張，其實對佢嚟講個成本真係唔係多好多嘅啫。呢、這個真 係有啲議員就提另一個點，就係喺呢個經濟環境之下去提升呢一個罰款係咪一個啱嘅時機咧？因為都話喺疫情即係之後啦，叫做慢慢復甦翻啦咁。是不是会对啲小商户都大即大压力啊？你有冇考虑过呢点样？ 其实我坦白讲，其实冇话边个时间系适合同唔适合嘅。咁始终呢样嘢其实系大家都即系一个责任嚟咯。我觉得系，其实因为如果长要不断咁拖延落去嘅时候咧，其实对解决嘅事情系绝对冇帮助嘅，真系。 O、okay, K， 好啊，唔该晒毛家俊，同你倾到呢个先。毛家俊咧就系大埔区议会主席啦。咁啊提到大埔都有一啲嘅店铺阻街嘅卫生黑点，提到四里即系讲紧咧大埔嘅大光里、大荣里、大明里同埋广福里，但会唔会你都系大埔区嘅居民或者其他区都有留意到一啲嘅阻街嘅黑點咧，咁啊講下你嘅睇法，因為今次咧嗰個嘅定額罰款咧就由阻街嚟講啊，千五蚊建議去到六千蚊嘅，有冇一個嘅阻嚇力？而個阻嚇力係咪可以一路維持落去咧？除咗話阻街之外，另外亂拋垃圾咧都由而家千五蚊建議加到三千蚊嘅定額罰款嘅，1872311。 自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天晴乾燥，早上清涼，日夜温差較大。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明报报道，内地寻日宣布10项新的放宽防疫措施，无症状和轻症患者可以居家隔离。跨地區出行不查驗核酸結果和健康碼等，同時未有再提及堅持動態清零。國家衛健委說新措施並非完全放開或者是被動優化，至於何時能夠恢復到疫情前的生活狀態，衛健委就說中國接近完全戰勝疫情的時機。上個月尾因為疫情而宣布關閉的上海迪士尼度假區亦表示今日起會重新開放。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的相關報導又引述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王家和，他說內地除了特殊場所之外不再檢查健康碼，本港亦都應該學習取消海外抵港人士頭三日的黃碼限制，容許他們堂食，亦都應該取消已經沒有實際用途的安心出行要求。香港大學醫學院生物化學系教授金東雁認為，內地以往封區做法低成效高成本，最新的放寬是恰當，本港亦都可以借鏡以快測代替核酸檢測。不過他說本港仍然有110,000長者未打針，所以應該維持實施疫苗通行證谷針，到長者三針接種率達到90%或者以上。《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渣打集團旗下的渣打香港發生客戶的信用卡遭到集體盜用，多名網民近兩日在渣打香港社交專頁留言信用卡被盜刷，部分人說信用卡連續被盜刷10多次，而每次的金額多數都是美元。渣打香港昨天回應事件的時候未有交代成因、受影響的客戶數目、涉及的金額等等的詳情，只是說近日發現信用卡可疑交易上升，並未有證據顯示個人的資料外泄。根據用戶提供資料，今次的事件主要是涉及去年7月推出的渣打國泰萬事達卡，而持卡人是可以簽帳賺取亞洲萬里通的里數。 国泰航空对事件未有回应。经济日报报道， 信报相关报道就提到，金管局发言人话知道事件，并且已经即时同银行跟进，要求银行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客户利益，同时会彻查事故成因。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估计，有不法分子在暗网买入大量消费者的不同资讯，经过分门别类整理之后，例如不同银行发出的信用卡头六至八个号码可以辨识出卡种，再到无需密码认证的商户购入可转售的货品，从中获利。信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计划提高打击垃圾虫和街霸的定额罚款。环境及生态局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顯示，未經准許展示招貼或者是海報、犬隻糞便整污糟街道、海上棄置廢物等等，定額罰款一律調高至3000元。而至於在街上非法棄置建築或其他廢物，與店鋪阻街一樣，罰款加到6000元，目標是明年中推行。食環署職工權益工會副主席李美少明言反對當局增加罰款。他說現時前線執法人員已經是經常成為市民的出氣袋，預期增加罰款之後遇到的反抗會更大。星島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政府昨天宣布年滿18歲人士可以由明天起預約復必泰二價疫苗作為第三針，如果已經打齊四針超過半年並且希望打多一針加強保護，可以在下星期五起網上預約並於同日接種第五針。院舍確診個案仍然維持高水平，政府宣布復必泰疫苗可以在院舍接種，院友可以選擇打第五針，成年院友可以選擇第三或者第四針接種復必泰疫苗。大公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召開會議分析研究2023年經濟工作，強調明年經濟工作要堅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而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綜合組昨日就公布了關於進一步優化落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釋放出穩經濟、促增長的強烈信號，進一步增強市場對中國經濟的信心。文匯報社評。 明報社評說，內地再宣布10項放寬防疫措施，國家衛健委強調並不是完全放開不防，而是因應疫情新形勢主動優化，並且列出7項有利最終戰勝疫情的條件。不過長者疫苗接種率不夠高是最大隱憂，未來一段時間能不能夠有效減少重症死亡，對內地醫療系統和各省市抗疫治理能力將會是重大挑戰。明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就說，內地防控政策急速轉向，而昨日並且頒布防疫新十條，大幅放寬檢疫規定，甚至無是連中國駐美大使秦剛亦都罕有咁公開表明會繼續動態調整清零政策，意味著下一步將會調整入境檢疫安排。社論說，港府應該趁勢與內地商討通關的時間表，即使是短期無法落實免檢疫通關，亦都應該爭取增加通關名額。星島日報社論。 信報社評說，過去兩年本港流失大約14萬勞動人口，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指出，多達三分之二屬於高技術人才，特區政府將致力搶人才，但是孫玉涵竟然說不會考慮提供現金或者房屋補貼，那又憑什麼達到搶的效果？但憑所謂固有優勢和機遇作為賣點是自欺欺人。信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由阿姑先提翻另一宗交通意外消息，位置系出行到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咁而家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再同你跟进，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清丽苑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车龙有待消散啦，排翻喺龙翔道近住蒲岗村道桥底。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小榄快线嘅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呢边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都排在新山道。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在隔田村，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在电话机楼。 路面情况，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喺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车多噶，出九龙的龙尾在香港体育学院，翻入去上水方向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元朗公路去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车多，龙尾在丹桂村，仲有荃湾象鼻山路去翻城门隧道方向近全锦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愉景新城。提多你一个。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小濠湾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铁路同主要干道联系市区同新发展区，紧扣经济民生。为了配合未来发展和物流需要，政府已开展跨越2030年的铁路及主要干道策略性研究，构建香港未来的大型基建蓝图。欢迎你在23年3月31号或之前就建议项目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rmr2030plus.hk。 葛亮是第一位获得中国文学界极具分量的鲁迅文学奖的香港作家，他的最新长篇小说《宴食记》尝试由饮食去讲故事， 通过吃这件事尝试探讨一个所以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常与变的关系。 葛亮透过常和变想讲出什么道理呢？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022年12月8日，政府建议乱抛垃圾罚款增至3000元，店铺阻街增至6000元。 政府公布接种伏必泰二价疫苗及第五剂疫苗安排， 立法会三读通过修订版权条例， 内地公布新十条措施，无症状或轻症及密切接触者可居家隔离。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到关于九项嘅罚款嘅修订建议，包括咧针对店铺阻街嘅喺公众地方造成阻碍咧，就由而家1500蚊啦。政府就建议日后嗰个罚款金额咧系去到6000蚊嘅。你点睇咧？有啲议员提到话，系咪可以采用一个累进式嘅罚款咧？即系多犯嘅话咧，屡次犯嘅话咧，就系严重啲嘅个罚款。咁希望可以打击呢啲情况啦。咁政府亦都提到话咧，如果推行呢个安排咧，要一个实时同埋完整嘅资料库嘅。咁预期咧。都嗰、那個要求嘅預計都相當高啦，喺現場執法咧都係更加繁複，所以就唔建議實施。另外咧，頭先提到除咗話即係店鋪阻街啦，今次亦都話如果係亂拋垃圾啊呢一啲情況咧，都由而家嘅1500蚊嘅定額罰款咧，係建議加一倍去到3000蚊嘅。你自己又點睇咧？頭先有一啲嘅前線嘅食環署人員咧提到話啊，喺加咗一個罰款之後咧，可能都令到佢哋喺執法嘅時候嘅安全會受到威脅啊，增加危險性啊等等。嗱，食環署喺回覆傳媒嘅時候咧，提到話執法人員咧已經因應佢哋嘅需要咧，係獲配數碼相機、錄像機呢一啲嘅等等嘅裝備。署方咧會向佢哋提供適切嘅培訓啦，例如點樣學習咧係去處理、學習點樣去處理一啲衝突啦，同埋糾紛等等嘅，去應付可能面對嘅困難同埋避免衝突。繼續講下你嘅睇法，18723，你有關於阻街同埋亂拋垃圾呢一個嘅定額罰款嘅提升。有馬先生嘅早晨， 係早晨， 你好，馬生，請講。 系啊，我想表达下咧，呢、這个罚款咧6000蚊系赞成嘅。 嗯，左家嗰啲。 系啦，咁可唔可以咧？政府增加啲构思咧，就系话根据个面积形式嚟再调整咧。如果佢呢个6000蚊系一个 basic， 如果再超过一个某段范围里边嘅面积，再累进咁样再增加个罚款，咁亦都咧，同时咧，即系都好而家要赞赏警察部嘅做法咧，有一时咧，即系佢哋现场录影啊。一个时间限制啊，咁好似而家抄牌咁样，佢唔会因应一个短时间里边咧，或者即系以前话成日要等好耐先至再抽一张牌，咁你就系个仍然个执法里边咧严厉些少咧，咁你会更加有效果啊。 嗯， 明白，即係除咗個六千蚊之後，可唔可以都因應佢個範圍啊？先提到話，譬如啲阻街範圍更加大嘅罰款係額係更高嘅咧。咁1872311，仲有譚女士，早晨，早晨，譚女士， 係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請講。 我咧就假日咧，我就會係揸車去深水埗街市做賣餸嘅。 嗯。 佢哋嗰啲我唔好講邊間鋪頭啦嚇。 嗯。 總之佢哋咧成辣。成辣都是他们那些一定是牙足两尺至三尺，他们租的时候是租入面的铺位这么多尺的嘛、 嗯、 如果你再牙出的，喂，人家租给你10000元，如果你再牙出的，他是要 万多元的了、 嗯、 那是不是很不公平的？还有我去新买餸呢，我们如果走呢，我们是很辛苦，是人让人的。好啦，我哋有一次系生果，诶 ，sorry， 有一次系嗰档嘅嗰档嘢啦吓，系、人都知噶啦。我自己喺度眼睛暗暗，哇，点样行啊咁样样，咁啊俾佢哋嗰啲人听到啦，即刻咧就用粗言秽语咧就喺度闹你啦。咁、 okay. 我一个女人仔，咁啊梗系耷耷脚走啦，系咪？个个都系男士嚟嘅咁。仲、有我见到佢嗰啲食环署嗰啲人咧，十分之好好，我亦都戥佢哋好凄凉。次次见亲咧，都系嗰几个大佬，佢哋企喺度等你哋唔好犯法，佢哋都好惨噶。佢哋如果有咩同佢哋讲咧，我都曾经叫佢哋有互相碰撞嗰啲情形发生。 嗯， 好啦 ，call 警察嚟，咁佢又唔喐咯。咁我哋啲街坊睇到就我眼望你眼啦。咁，咁系啊，仲有一样嘢咧，嗰、那个系铺头。三尺范围之内咧，就系、是、你哋嗰啲负责人咧就系、是、负责嘅、三尺以外咧就系、是、属于政府嘅。佢哋好听噶，摆喺三尺以外，摆喺街嗰度噶，即系行人，即系车路嗰度啊。 即系摆啲货喺出面系嘛？定摆啲咩？你讲 嗰度噶。咁咧，咁你叫嗰啲食环署点咧？咁佢摆喺车路嗰度。喂，我哋揸车嗰啲点行啊？轻轻，嘟嘟嘟嘟，你冇咁大声、哦。如果唔系出嚟，又用粗言秽语闹你。 喂， okay. 大佬，你唔好咁样样啦。仲有前面嗰、那个圣诞装饰嗰条街，又系摆到好出，啲人拣嘢咧，拣下拣下咧，个 pat pat 咧就走咗出嚟。我哋行嗰个时候咧，又要嘟嘟嘟嘟。 O、okay, K， 都系车嗰度，即系可能因为摆得出啦，啲人又睇得出啦，咁啊车行嘅时候都可能会做到一啲阻碍嘅。咁谭女士头先讲到深水埗唔同嘅一啲阻街嘅情况，仲有吴女士嘅早晨， 系早晨啊，主持 你好，请讲。 咁我会赞成政府做法嘅，个罚则应该要重啲嘅吓，但系我觉得如果有罚则重而唔去执行咧，根本系罚费一样嘅。咁咧过往咧就因为食环署可能就怕咗嗰啲档主啲嗰啲人啦，粗言秽语啊打佢哋，所以咧成日咧得执国唔做嘢嘅，眼见佢哋企喺度行过走咗去噶啦。咁我覺得咧，即係如果假如食環署嗰啲職員如果係咁樣諗咧，就不如真係係驚嘅。第一，你發生意外梗要 call 警察啦。如果你假如真係咁驚嘅，咁我覺得份工唔啱佢哋做咯。咁倒翻轉差人啊，佢捉賊都有危險，係咪唔捉咧？驚佢尋仇咧？即係有陣時咧，好多執法嘅問題咧係出現咗咯。咁我發覺元朗有新街咧，嗰有一檔生果檔咧，真係壓到咧成條路俾佢壓曬㗎，佢唔止啊，後巷都擺曬啲貨喺度㗎。咁我見啲執法人員咧唔去做㗎，係啊，嗰、 okay. 度真係係啦。咁希望即係最緊要執法重啲仲啱嘅，真係阻街阻得好嚴重嘅。係 明白，唔該曬吳女士，佢係提到其中元朗都有阻街嘅情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公眾地方造成阻礙，針對一啲嘅主要針對一啲店鋪阻街嘅，由而家1500元建議就話日後嗰個定額罰款咧去到6000元嘅。18723111，休息一陣。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协约国成员已经讨论紧点样瓜分中东呢一块大肥肉。 劳伦斯一直支持阿拉伯人起义，而英国外交官麦克马洪亦都同意喺战后承认阿拉伯人喺中东大片地区中独立建国。 只不过最终君子协定通通化为虚言。 古今风云人物劳伦斯，主持张伟国、曾卓然。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但在內地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昨天就有通告提到十條的優化防疫舉措，就是可以形容為進一步是鬆綁一些防疫措施，其中包括在隔離方面就說具備條件的一些無症狀感染者和一些輕型的病例就可以一般都是採取一個居家隔離的。另外在核酸檢測方面就說不再對一些的跨地區流動人員是查驗一個核酸證明和健康碼，不再開展是落地檢，還有一些非高風險區是說是不可以限制人員流動，不可以停工、停產、停業的，這個涉及到人員流動的。有一些說法就說這個鬆綁會不會、代表香港和內地通關都有一個曙光呢，有議員提到這一方面的。工商界又怎麼看呢？請一位嘉賓和我們談談，廠商會會長施立德，早晨。 你好啊，早上大家。 早晨，施立德，点睇呢一个十项嘅防疫措施，有冇留意到边一个你自己特别留意到？对于一啲喺内地设厂嘅港商，又有冇啲咩正面作用咧？ 今次呢个中央呢个喺一个月里边咧，系第二度呢个大规模嘅优化呢个疫情嘅防控嘅措施咧。咁呢新十条嘅里边嘅防疫嘅措施，主要都系优化里边嘅居民嘅隔离嘅检疫嘅安排。咁卫健委喺呢一个记者招待会亦都有提到咧，逐步加快完善呢个防呢、這个输入嘅安排。咁我认为咧系呢一个系释出一个好好嘅信息啦。咁內地正係加緊呢個科學精準呢個防控嘅疫情咧，係邁向個復常咧。我覺得為香港嘅同內地通關係有一個好嘅一個方向同埋基礎喺度。咁隨住呢個內地呢、這個喺呢個放寬個防控嘅措施咧，我相信咧呢個係合適嘅時機咧，同希望喺同呢個內地嘅商討一個免疫嘅通，即係呢個通關嘅一個時間表或者路線圖咧。尤其是如果好快咧，就農曆新年啦。咁我哋廠商係需要翻去內地咧佈置一下明年咧一啲過咗農曆新年咧一啲新嘅佈置啊。咁亦都有好多市民咧係喺香港工作喺讀書嘅內地嘅市民啊居民咧都係好渴望咧係翻到去內地啊探親啊等等呢啲事啦。咁我。亦都好希望話係政府可唔可以盡快同內地再商討翻呢個落實一個疫隔離嘅一個重開呢一個研究啊咁樣咧嚇，逐步漸進一步步咁樣爭取咧嚟到全面通關咧。亦都我好早之前亦都講咗啦，可唔可以開放自駕嘅汽車啊、點到點啊、閉環式啊、符合內地嘅一個條件啊。是不是要即係設計一啲路線圖俾我哋啲廠商係可以翻去啦？幾年都冇翻到去啦。咁呢個自駕嗰啲咧，亦都係好安全嘅。咁而喺呢一方面咧，我覺得係我哋係咪要探討一下呢、這個釋放一啲多啲名額嘅一個疫站咧，健康疫站咧？咁啊，因為過年都年關都嚟啦，咁每日嗰、那個那個名額亦都係。大大個需求都好高嘅，咁係咪亦都去探討一下呢個疫隔離嗰度咧？係咪喺香港呢度疫隔離一兩天 ，OK 就可以翻到去內地咧？咁呢啲係其實都係好大嘅需求，尤其是喺大灣區係嘛，好多我哋嘅都唇齒相依嘅嚟，而家經濟啊各方面啊居民嘅往返啊都係好大嘅需求喺處嘅，咁呢啲正正真係要。認真落實一下一個探討嘅方向點樣？ 頭先講話嗰啲免檢疫通關啊、疫隔離嗰啲，我稍後先講。但係今次呢、這個即係所謂新十條啦，大家形容為本身對於喺內地設廠嘅港商有冇一啲直接嘅即係受惠咧？因為頭先你就話主要係內地居民多啲嘅，但係一啲港商嚟講有冇幫助咧？同埋今次咧，有啲人即係大家都留意到啦，就係因為十一月中咧就係放寬咗嗰個防疫措施嘅，咁但係去到今次呢個放寬咧，就仍然維持喺一啲入境人士嘅限制咧，係五日嘅集中隔離，三日嘅居家健康監測，就冇放寬呢個位嘅。呢個你又點睇咧？又 今次呢、這個新十條呢個咧，就係、是、對於改善我哋廠商嚟講日常嘅營運就係好大嘅幫助嘅。事實上咧，呢、這個新嘅措施下咧，風險或者區域係唔係話可以隨意咁擴大到去小社區啊、街道啊等等，而呢個 風險區是在這個連續五日或者是沒有新增的病例也都可以呢及時呢來到解封，是大大減低了我們廠的一個封閉因為要這樣要封閉我廠啦或者停工啦停產的風險，是可以呢是幫到呢是減少這個因為這樣而延遲出貨啊，又蒙受那些損失咯。 OK， 整體來講，你覺得今次這個新的十項的防疫措施，對於即係通翻關嚟講咧，你覺得最快可以幾時做到咧？因為有啲議員都形容係一個曙光咁。如果係所謂通翻嘅，係一個一次過嘅做法啦，定係你估計都會可能係頭先提到少少啦，就係一啲點對點嘅一啲局部通關嘅咁，係一個全面定係局部咧？自己預計會係。 咁我哋梗係想希望可以盡快通關，同埋可以大規模啲啦。咁但係睇嚟可能個條件唔係咁都係有所限制。咁我諗都希望係一路逐步去通啦。咁就比較上可能係會係安穩一啲嘅。咁呢個新措施容許一啲症狀嘅染者同埋嗰個患者喺有個六七天嘅核酸檢測之後咧解除隔離，呢啲亦都係一個好嘅方向嚟嘅。 呢啲方向就正正會唔會有議員就係提到話啊，內地喺呢個新政策之下咧，係騰出咗好多嘅隔離設施，咁變相咧就香港可以都唔使做疫隔離啦，直接咧喺內地做翻隔離啦，因為嗰、那個譬如做健康疫站啊，做嗰啲隔離嘅名額啊設施啊會多咗咁，係咪會咁咧？你自己個睇法係點咧？ 咁當然如果唔使疫隔離嘅，直接去放翻去國內咁啊更加好啦，一叫了當啦，係嘛？咁但係要開放嗰個每日嗰個名額咧，一路咧一定是要開放多一點，或者三千至五千一日啦，或者更多啊個數字咯。而家實質係好多嘅令到個市民啦，或者我哋做商人嘅嚟講係個好大嘅困擾啦。亦都係希望可以，我剛才講嘅，你嗰個有自駕嘅汽車點到點咧，幾年都冇開放呢一方面咧，咁係咪有每日嘅適量嘅限度嘅數量，或者300架或者500架呢方面都要開翻通嘅啦。 疫隔離嗰度其實你哋咪都諗住個進度係未必做到啊，或者短期內未必做到嘅。 經過上一輪嘅政府嘅商討咧，我就唔知道個商討嘅情況係點樣啦。咁但可能佢有一定嘅難度位數，所以都冇再繼續去有咩新嘅進展。咁如果喺呢方面喺探到唔得嘅話，我睇下直接了當就直接去翻去國內嘅。一個多啲嘅健康疫站啦，呢個起碼係要增加啲嗰啲數量先可以解決個問題啦。 喺新嘅措施之後，係咪如果一啲香港人有內地居所都可以入境之後考慮居家隔離噶？知唔知係咪咁樣嘅？ 呢個都係一個好嘅，如果佢係一個家居條件係夠嘅，好似香港咁樣，佢係自己喺個自己居所裏面隔離，都大大舒緩咗嗰個因為唔夠疫站嗰個問題咧，亦都可以幫助一部分啦。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嘅方案嚟嘅。 OK， 好啊。唔該曬，斯立德同你傾一到呢一度先。嗱，有關於咧呢一個嘅內地恢復通關嘅一事啦，政府嘅發言人咧，尋日係回覆啦，係一啲傳媒嘅查詢嘅時候咧，提到喺推進聯通內地方面咧，會繼續全力同內地商討相關嘅安排，爭取喺唔增加內地疫情風險嘅前提之下，循序漸進恢復跨境往來嘅。你自己點睇？18723B1，九點半鐘之後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冬季流感高峰期将至，基督教联合医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副顾问医生潘以玲话：社会逐步复常，人同人的接触增加，而学校陆续恢复上全日面授课，学生会有更多除口罩的接触，预计感染流感的机会会增加，呼吁家长尽快带小朋友接种流感疫苗。潘以玲又说，流感疫苗和新冠疫苗能够同时接种，但以他观察，大部分家长会相隔14日为子女接种两种不同疫苗。他解釋，兩隻疫苗接種後都可能會出現副作用，包括低燒、流鼻水等。若果兩隻疫苗同時接種，家長未必能夠分辨哪一隻疫苗引致副作用。 而有家長擔心小朋友要同時打兩針就要痛兩次，所以會選擇分開接種。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沙特利雅德部發表署名文章，表示今次訪問是一次全城之旅，更是一次開創之旅，開啟中國和阿拉伯世界、海灣阿拉伯國家、沙特阿拉伯關係新時代。習近平說，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將和沙特阿拉伯繼續高舉不干涉內政旗幟，堅定支持對方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共同維護國際公平正義，繼續合作共建一帶一路，不斷擴大糧食、能源、投融資、醫療等領域務實合作。中國將和海灣合作委員會一道打造更加立體的能源合作新格局，加快推動金融投資合作新發展。習近平又說，中方將以今次訪問為契機，和沙特加強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共同倡導獨立自主，攜手反對外部干涉，加強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和沙特2030願景對接，推動各領域務實合作，走深走實。俄羅斯總統普京重申，俄羅斯將利用一切手段保衛自己，又指核戰爭的風險正是增加，但俄羅斯將核武視作非先發制人的手段。普京在俄羅斯出席一項人權會議時指出，俄羅斯擁有現代和先進的核武，但俄羅斯清楚理解核武器的後果，並沒有失去理智，但是會以可以使用的方法捍衛自身。另外，普京說俄軍在烏克蘭可能會長期作戰，又指在9月和10月徵召至少30萬名預備役人員，其中7萬多人部署在烏克蘭的戰鬥部隊，15萬人仍然接受培訓。在這種情況下，談論任何額外動員沒有意義。秘魯政局出現動盪，國會表決通過對總統卡斯蒂略的彈劾動議，卡斯蒂略被解除職務，副總統博魯阿特隨即宣誓就任總統。卡斯蒂略為了避過下台，在國會表決針對他的彈劾動議幾個小時前宣布解散國會，但國會如期召開全體緊急會議，並以101票贊成、6票反對和10票棄權通過動議。當地傳媒報道，卡斯蒂略離開總統府沒多久就被逮捕，被控以叛亂罪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天气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023点，升207点，成交金额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88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49点，跌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6.4升咗6.4，阿里巴巴86.7升7。友邦保險81.3升了1.5，美團171.8升4.3，賽生藥業8.1跌1.13，中國中藥4.38升6.1，京東集團225.2升3.4，盈富基金19.15升1.7，三生製藥8.03升9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91，日元136.87，瑞士法郎0.942，加元1.368，人民币6.973，英镑对美元1.219，欧元对美元1.05，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34， 日经平均指数报27451点，跌234点。港金报1659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1.39美元，卖出1782.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龙尾有待消散，排喺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排喺落山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仲有将军澳隧道去返观塘方向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仲有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交易广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因为较早前交通意外，咁而家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喺龙翔道近住观景台。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喺怡安阁。仲有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多车，龙尾就喺泽安村。新界区象鼻山路去荃湾方向近荃锦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象山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小濠湾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尚德村方向，还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精灵一点有不同的健康医疗资讯，每集带来不同的医生讲不同的病症，带给大家各类型的医疗知识。注重健康的你们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1点至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1点至2点还是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的。我是林正财医生。 2022年12月8日，政府建议乱抛垃圾罚款增至3000元，店铺阻街增至6000元。 政府公布接种伏必泰二价疫苗及第五剂疫苗安排。 立法会三读通过修订版权条例。 内地公布新10条措施，冇症状或轻症及密切接触者可居家隔离。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政府啊，講到係關於咧係滿18歲人士接種伏必泰二價疫苗，嗰個嘅二價疫苗啦，同埋最新嘅第五劑嘅安排。其中提到咧，禮拜五起啊，十八歲或者以上人士啦，可以經系統預約係打呢一個伏必泰二價疫苗作為第三或者第四劑疫苗嘅咁。再褪一個禮拜啦，下個禮拜五起咧，就係如果你係打咗四支疫苗嘅18歲或以上人士啦，又超過半年啦，咁就可以預約接種第五劑嘅疫苗嘅咁。咁第五劑疫苗咧可以揀嘅，可以揀科興啦，可以揀伏必泰嘅原始病毒株嗰只疫苗啦，或者係伏必泰嘅二價疫苗咧，亦都係可以嘅咁。我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最新嘅情況啊！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成員，亦都係家庭醫生林永和，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林永和。刚才提到过其中一个的情况，就是下个礼拜五，即是16号起呢，就是如果你是打够四支针啦 ,18 岁或以上啦，那你就可以是揀打第五针的，如果你是超过半年的话。那揀第五针呢，亦都有不同选择的，可以是科兴，可以是原本的伏必泰，亦都是可以揀二价疫苗的。那但是应该怎么揀呢？你自己的建议是什么呢？ 嗱，咁如果根據科學數據咧，同埋香港現時流行嘅 BA 5 BA 4咧，都係佔六七成以上咧，咁我哋睇到二價疫苗咧，咁佢就變咗係配合而家喺社區度嗰個病毒株嗰個情況咧，就幾理想咧。咁變咗，如果你打咗呢個疫苗咧，係可以除咗話預防重症啊、入院啊、死亡率之外咧，係有機會咧就減少你嗰個感染機會同埋傳染俾身邊人嘅機會嘅。咁所以如果咁睇咧，咁其實嗰個效能上咧，佢係即係呢個新嘅疫苗咧，就係配合得而家冬季呢個可能會再惡化嘅疫情咧，係配合得好理想啦。咁亦都咧，我哋睇翻個安全數據咧，喺翻外國都開始打咗幾個月啦。咁其實一路都睇到同即係初代嘅疫苗咧，其實相若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如果大家係譬如打開伏必泰嘅，咁我哋都會市民嚟問我哋咧，咁我哋都叫佢唔使驚啊，咁打嘅係打新噶啦。咁至於打開科興嘅市民咧，咁我哋都理解翻啦。咁如果佢係即係都係好想打翻科興嘅，咁我哋私家診所咧，咁其實都可以提供嘅，咁就都會同佢接種第四、第五劑啦。咁但係如果都會同佢討論下啊，其實嗰個分別係點樣？咁都有啲市民咧就聽到其實話。特別係長者，其實如果打伏必泰疫苗咧，其實會比後生嘅咧就嗰啲痛啊、發燒嗰啲副作用咧，其實就輕微好多嘅。咁所以都會有啲鼓勵佢，如果係試下好似抽針咯，因為世衛咧都其實建議我哋，如果抽針嘅話咧，可能嗰個保護力更加強。再加上其實而家配合緊係 BA 四五咧，咁其實我哋會相信係即係對香港整體個疫情咧係會有幫助咯。 嗯，但係所以話，如果之前打科興疫苗嘅人士，因為而家個做法就可以第三至到第五針都可以去揀伏必泰二價疫苗啦。咁其實有冇一個研究或者個風險呢一種嘅溝針係點樣嘅會？ 嗱，溝針就譬如頭先講世衛都覺得就係即係有效啦，咁同埋即係如果你話額外嘅風險就冇嘅，只不過每支針對人個反應唔同啦嚇。咁我諗都香港都好多人即係之前第三針都會有抽針都有咁嘅經驗啦。咁都大部分其實都係即係冇錯，伏必泰可能啲短暫嘅痛啊、發燒嘅反應咧係即係都有幾唔舒服嘅。咁但係過多幾日咧，通常都冇事嘅。同埋我哋提翻就如果打腳啊，即係大髀個位啊，或者係。即之后不要做啲剧烈运动，其实嗰个心肌炎个风险就都会大大咁减低。 嗯，之前话咧，伏必泰二价疫苗咧，主要都系作为第四针嘅安排啦。咁最新嘅说法咧，就系话可以俾十八岁或以上人士咧，第三针都可以。咁，其实个考虑系啲咩咧？ 嗱，咁冇错咧，就呢个咧就都系一个。即係可能方便大家嘅一個諗法啦，因為其實睇到就係製造嗰、那個保護力咧，其實用翻初代疫苗咧，就可能同第二代嘅疫苗咧，其實未必話相差好遠嘅，因為喺頭嗰三針咧，我哋叫一個基本接種咧，咁其實香港都有啲數據就係其實打翻初代疫苗咧，好似即係都製造一個基本嘅保護力咧，係預防重症啊、死亡率咧都會係合資格嘅。咁但係咧，就如果你話即係既然有新嘅疫苗到咗，咁會唔會即係你又未打下一針嘅時候，咁都可以提供一個選擇咧？咁所以我哋即係都覺得即係其實都有好多國家咧，譬如。美國啊、新加坡嗰啲咁其實五歲以上咧都開始用一啲二價疫苗咧，係做最初第一針、第二針咁都用嚟接種。咁我哋係俾市民，如果係頭嗰兩針已經打咗初代疫苗，咁第三針如果係可以有一個考慮用一個二價疫苗咧，即係權衡輕重之下咧，呢個都係一個好做法。咁我哋相信製造抗體就即係唔會差過用翻初代疫苗，甚至乎就有好似頭先咁講嘅個額外。配對翻而家疫情嗰個控制性咯。 嗯，咁有冇可能係之後而家疫苗可以作為頭兩針咧？直情係 絕對有咁嘅可能性嘅，因為。 即係與時並進啦。咁其實病毒一路轉，譬如你而家睇翻琴日嘅數據 ，BA.2 咧係 0% 啊，即係一粒都冇啊。咁呢只病毒係三四月嗰陣時全幾百萬人都係感染咗，咁到到而家已經銷聲匿跡。咁所以我哋都要跟進翻，可能之後咧嗰個原始病毒其實都係唔需要喺嗰個配方裡面嘅。咁所以我哋都會睇翻最新嘅數據再協調咯。就好似流感針咁，點解有時要每年要轉咁樣咯 ？OK， 之前嚟講咧就係話依家疫苗可以俾十二歲或以上合資格人士用啦，用嚟做第四針啦。今次其實就冇特別提十二至十七歲，因為提十八歲或者以上嘅啫嘛。咁十二至十七歲係唔可以揀依家疫苗作為第三針嘅， 係 咪？ 是咧，就係因為我哋都考量各方面因素咧，睇翻其實個指引都係十八歲以上先。咁就我理解咧，就係因為都有啲數據，我哋其實都專家都睇得好小心嘅。譬如香港即係都，如果伏必泰咧，都有啲數據係驚個心肌炎啦。雖然就其實整體就唔擔心嘅，不過因為依個新嘅疫苗咧，個數據呢方面咧，我哋覺得仲睇多少少時間咧會好啲。咁所以就不如喺十八歲做一個分水嶺先。同埋加上十八歲以下咧，有時有即係牽涉到家長咯。咁可能家長有時作啲決定咧，都考量會多啲。咁所以我哋就情願就第一步做咗十八歲以上先。咁我相信嚟緊呢幾個月，我哋都會有啲專家啊委員會一路會睇住呢個情況，有得用嘅一定俾大家用嘅。 喺下個禮拜五開始，除咗話打夠四針，又超過半年可以揀第五針啦。咁另外一個情況就係，如果你係打夠三針，又係一個之前感染咗康復嘅人士咧，咁就話喺完成最後一次接種啦，或者康復夠六個月咧，就都可以揀打第五針嘅。不過我見到有啲專家就話，其實你打咗三針又感染過咧，就暫時都唔使打二價疫苗嘅，因為嗰個防重症嘅保護力咧都至少持續一年咁。咁究竟我如果係感染過又打過三針，應該係點聽咧？聽邊個意見咧？應該點揀咧？其實有 嗱，咁都係一個個人選擇啦。不過都有啲數據睇翻啦。咁其實喺安老院裡面嘅長者咧，咁佢最近嗰啲每日確診個案嗰啲數字裡面咧，其中發覺咧有三成咧原來係一啲叫二次感染，咁即係三月中過咧，隔咗半年之後咧，原來都有三成人咧，可能個抵抗力真係低咗，低到就係有機會再感染。咁呢個原因又可能好多種啦，一來病毒株變咗啦，咁另外就可能長者咧特別佢嗰個 T 細胞嗰個功能咧冇咁理想，可能隨住時間咧佢變咗預防重症嗰方面咧係即係慢慢會即係減退咗，同埋我哋都睇到咧都有啲打咗三針嘅安老院嘅長者咧佢都會有重症入院啊咁樣，咁所以如果你係年紀大啲又多慢性疾病，甚至乎你喺院舍住咧，咁其實我就覺得你中過之後，就算你曾經打過三針咧，其實你都應該考慮打第四針，甚至乎第五針咧，係呢個特別係呢個新一代嘅疫苗咯。咁至於一般市民咧，咁呢個都好個人一個選擇嘅。例如我自己係醫護人員，或者你係做飲食業嘅，接觸人多嘅，不妨都打多針咯。 政府亦都提到话，出年咧会喺出年参考最新嘅科学证据咧，同埋专家建议咧，就话审视系咪需要展开新一轮嘅疫苗接种计划，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就包括系咪新冠疫苗接种咧都需要恒常化。你点理解呢样嘢？恒常化咪即系日后可能都要一路打落去啦，要打到第六啊、第七针啊咁。是不是會是這樣？ 我想這個都是一個即是開場白來的，其實沒有人知道將來怎樣，譬如半年後如果疫情我們看到有再新的病毒株，那我們要有一隻全新的疫苗可能在下年的冬天製造到，或者是配合回才應付到疫情，就好似流感針咁，每年要轉嘅話，如果真係有咁嘅情況，可能就要考慮，即係可能下年又要打，又未必話恆常嘅，可能要打多兩三年咁樣。咁但係先我哋活在當下，即係睇咗而家疫情，所以我哋如果有啲第四針、第五針或者第三針係即係大家未打齊咧，希望盡快就打齊佢。咁大家應付呢個嚟緊聖誕啊，好多家庭聚會咧，呢啲係好高風險嘅一啲接觸嚟㗎，希望大家可以加強自己嘅保護。 OK， 唔該曬林永和，同你傾到呢度。林永和係家庭醫生，亦都係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成員。聽日直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羅乃圈，製作周偉業。 在忙乱的日子里面，脑袋都是塞得满满的，有时不想读太多的文字，而这本被誉为二十世纪五大圣人的克里希那穆提写给年轻人的信， 什么都不是的人才是快乐的，就是最适合用来等我们的心歇下的了。 克里希那穆提是一位伟大的心灵导师，他对周围的事物观察入微，到处向人讲解人生的问题。他所到之处，很多人会找他倾诉心事，无数杰出的人，好像科学家、哲学家等，都会同他对话，讨论当代的思想和远古的智慧。他认为所有人都应该透过自我认识，从恐惧、限制、权威、教条中解放出来，这样才能够带来真正的转变。 整本书的中心思想就是他给年轻人六个思考人生的问题。 你知道感受是什么一回事吗？你知道关心是什么吗？我们为什么会失去想象力？恐惧对你做了什么？人需要自由和秩序，什么是秩序呢？ 读他的信札，感觉就好像读一首首心灵的诗，带来的是一种悠有余韵的反思。讲到生命，他说让生命自由奔流，没有任何残留，就是真正的觉照。而生命的丰盈，就是放下经验的累积而得到的自由。他更加劝告年轻人， 力量不在于刚强，而在于柔韧。生命是很奇怪的，很多事都是不期然而遇的，抗拒并不会解决问题。对于周围的事物视而不见，那是因为我们太自我中心了，太执着于我们烦恼的事和我们自己的利益。这个执着使我们的心沉滞而疲惫，挫折而烦恼。 对于怎样应对未来这个难题，他就说思考未来就是在不确定性的土壤里生根。而这句说话亦都让我苦思良久啊。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什么都不是的人才是快乐的，作者克里希那穆提，由商周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中大医学院的研究就发现，在香港用的两种新冠的抗病毒口服药，用完之后那个的避免重症和死亡风险，以及在服用之后那个病毒量会不会所谓出现的反弹和复阳的情况的。请两位嘉宾和我们讲一下他们这个研究。中大医学院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教授黄丽红，早晨。 早晨啊，是林文你好。 早晨黄丽红，可不可以讲一下你们这个研究的目的和有什么特别发现？ 好啊，咁呢个研究呢其实系年初我哋香港爆发第五波呢，即系个病情好严重嘅时候呢，我哋团队去做嘅。咁嗰时因为呢新的口服药呢就啱啱到港啦，咁亦都有啲外国数据讲话呢，其中之一隻吓就系嗰隻 Paxlovid 啦，帕克斯洛维德呢就有 輝瑞研发嗰隻。 係冇错啦，係啦。咁佢呢就系有少部分人用完呢啲病毒呢跌完之后呢反而会回升。咁所以喺外国都引起一啲嘅讨论同埋担心啦，就驚啊如果我哋好大幅使用呢，会不会令到啲病人反而唔能够接受到适当治疗，甚至病毒呢有反弹呢。咁所以我哋呢都个团队就分析咗香港头三个月嗰陣时有啲案例，一个时都爆发得紧要嘛。咁所以我哋都睇咗呢超过10000个有入院嘅病人，而当中呢亦都有呢重复去验病毒量嘅。咁当中你睇到呢就有部分人係冇食药啦，亦都有部分呢係用咗呢两隻新嘅抗病毒药。咁首先第一个重要发现呢就是原来呢个病毒反弹呢发生嘅机会呢其实係好低嘅，係低过1%嘅。係啦。係啦。咁除咗呢、這个重要嘅发现之外呢，更加紧要就想知道啊究竟病毒反弹咗之后有冇对病人嘅病情有影响呢。咁所以我哋就睇咗呢病人嘅死亡率嘅。咁我哋就比较晒三组啦，冇接受治疗，有接受到呢个輝瑞嘅药嘅治疗啦，或者係另外一个默沙东莫勒皮埃韦呢呢两隻药我哋都有分析嘅。咁就发觉呢喺呢两种药里面治疗之下呢病毒反弹低，而且呢佢亦都冇影响到病人呢嗰个病情啊死亡率嘅。咁所以可以话呢都俾到我哋信心呢，就话呢两隻药呢其实係冇引致明显病毒反弹啦，亦都冇呢因为咁呢影响到个病情嘅。 但有冇从呢个研究度睇到啊有啲冇食口服药嘅人同埋食咗呢两隻药嘅人喺嗰个 病毒量反彈的情況有沒有分別呢？雖然大家都是低下，但可能 會有些分別，會不會在這裡？ 哦，是，我們有分析的。因為呢當中其實在那個時候沒有食藥的病人是多的，那個時候都有超過一萬個沒有食藥的病人，而當中有發生反彈的人其實是只有68例的，所以個發生機會率是 0.6%、即都是低過 1% 的。另外兩組就是有食藥，那兩組裏面呢個發生的機會亦都是低的，例如食這個莫納皮拉韋在746個案例得6個人反彈，機會率是 0.8%、另外呢吃那隻輝瑞的帕斯洛維德呢就是195例裏面得2例，亦都是大概 1%， 所以呢整體來說呢發生的機會率都是每一組呢都是 1% 甚至再低一些，而且呢亦都沒有一個明顯分別的。 雖然沒有明顯分別，但看到反而吃了藥的然後有病毒量反彈就稍微高一點的一個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情況呢？吃了藥反而這樣 的，其實真的是一個數字上很小的分別。如果在一個統計學上其實是沒有一個明顯分別的。至於我們都相信那時有給藥的人士，因為他可能個病情應該都是會比較重一點，所以醫生通常是比較緊張，會驗得緊密一點，所以也都多了人是真的有幫他去重複去驗個病毒，就見到有部分人個病毒就有一點我們叫做其實浮動，都不是真的很反彈的。我們都很仔細分析他每一個時間點個病毒量，很多時候就是吃藥的頭兩三日它其實都是會跌的，但是再耐一點它有機會回升一點點。我們都有去討論究竟為什麼有些病人病毒降完會升呢，我們相信因素都有好幾個的。第一個就可能其實跟採樣的方法都有少少關係，因為你拿得多少少樣本量拿得少一點，其實都有些影響到病毒量的，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也都好看那一刻病人的免疫系統，除了用藥之外其實都有免疫系統去清個病毒的，可能都是一個免疫系統它的活躍性有少少的浮動啦。但是總括而言呢，其實那個浮動或者反彈呢其實都是不常見啦、輕微啦，同埋沒有影響到病人的康復的情況的。 通常如果有反彈，有沒有吃了藥之後幾久會出現這些反彈？ 可以說出現的情況都有各樣化的、我們看過一些分析呢、有些就可能是、吃了藥說緊都不夠一個星期、就因為你知道藥療程是5日啦、所以呢其實有些人呢可能是吃到第三四日呢個病毒就無法反彈的，咁亦都有啲係稍後少少嘅，可能都完曬個療程㗎啦，咁但係呢喺完咗療程之後再驗呢個病毒量又比用藥之前係高咗咁樣，咁亦都有啲係其實上上落上上落落，可能上完又落上完又落，咁但係到最終呢其實個病人呢絕大部分都係康復咗嘅。 因為我見係咪話美國當局同埋輝瑞嘅研究都話用輝瑞嗰隻藥咧，咁就話康復之後有1%-2%會復陽，咁就有啲研究就話係咪同嗰個口服藥個劑量唔夠有關係咧，或者可能要食多啲日子咧咁？ 係 有冇睇到呢一啲數據啊？ 我哋就冇特別去睇話係咪食藥要耐啲啦，因為我哋香港都係用好標準5日嘅療程。咁但係如果依家再睇多啲嘅數據真實世界數據咧，睇到其實就算淨係食5日。咁就算真係有個頭先講到1%或者最多2%嘅人咧，病毒有少少反彈或者復陽咧，其實我哋見到佢個復陽嗰個情況咧，都唔係話真係會引致個臨床會差咗嘅。咁當然有啲外國報告就話啊，啲病人咧係會病徵本身好咗，又有翻少少病徵，又驗病毒復陽。咁呢個係有個別案例係咁嘅。咁但喺我哋香港呢個數據咧，我哋見到首先食輝瑞個藥咧，其實得兩個反彈嘅啫。咁同埋嗰兩個人士咧， okay.其實他們之後呢都是即是沒有明顯因為這樣的病徵差了就沒 有的。好啊，謝謝黃麗雄和你談到這裡。黃麗雄是中大醫學院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教授，剛才提到說吃了輝瑞這一隻叫做帕斯洛維德，其實他們就看了195個人吃了，當中有兩個人的病毒量是有反彈的，整體來說都是說吃完藥即有反彈的比率來說都是屬於低的，這個就是他們其中研究看到的一些東西。今天千禧年代來到這裡，明天再見，拜拜。